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是969爱音乐 DJ 英琦，经典969给你最温暖的。